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的一周，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科创产业的事情，相关的内容先从这一则新闻说起。 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济南举行，经过数月调研和遴选，黄河流域科技创新联盟以接档挂帅的方式发布首批十项重大产业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包括黄河污染补、河沙末段风沙防治和退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焦化废水零排放与分盐资源化利用、高品质金刚石合成智能化装备关键技术开发、电子及多晶硅材料关键制备技术等。今年六月，黄河流域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后，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牵头组建调研队伍，先后征集到71项重大产业技术需求、15项企业技术需求、43项可转化成果及多个非地园区等异地孵化项目。此外，大会还同时发布了十省区科技厅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协作，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联合倡议书。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黄河流域呢接榜挂帅重大产业技术需求的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呢，上榜的技术呢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的几个，再和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呢，黄河污染查布、河沙末段风沙防治和退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焦化废水零排放与分盐资源的利用，还有呢高品质金刚石合成智能的关键装备的相关技术。这些技术呢听起来呀，好像觉得有点晦涩，那么距离我们想象中的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啊，尤其是大家觉得现在一提高科技不都是芯片吗，对不对？距离这个产业好像有点远，但实际上呢，其实科学创意包括呢科创领域的这个范围呢，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并不是我们所经常在媒体当中见到的那些稀缺的那些科创资源算是科创。其实呢，很多的技术的前进呢，最重要的点还是要立足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来去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呢，倒是亟待我们去推进，亟待更多的人才投入其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我们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建立了温室气体的观测网。现在大家对于碳达峰还有这个碳排放呢是格外的重要。关于这个碳达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整个的全年的中国工业生产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我们还会实现碳中和。那么接下来呢，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其实最关键的是要来自于数据。只有掌握了详实准确的数据，什么时候达峰，什么时候中和，我们的心里才能够更加有数。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内第一份国家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这标志着经过近40年建设，国内首个温室气体观测网基本建成。温室气体观测网的建成将提升中国气候变化监测评估能力，持续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提供数据支撑。本次发布的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包含60个覆盖全国主要气候关键区，并以高精度观测为主的站点，由国家大气本底站、国家气候观象台和国家及省级应用气象观测站等组成。其观测要素涵盖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等七类温室气体。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曹晓忠表示，经过近40年探索积淀，我国形成大气成分观测、标效、产品、应用、服务的完整业务体系，最终基本建成今天的温室气体观测网。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系外行星探测的大丰收。科学家呢发现了172位新的候选者， 哇，172颗系外行星，这些新的候选者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日前，一个全自动的系外行星探测系统从 NASA 退役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中筛选出多年的数据，并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发现，其中包括172颗新的潜在的系外行星。据悉，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燃料耗尽后于2018年关闭，它在银河系中探索了9年，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这些候选行星中有数百个是在开普勒的第二次任务中探测到的，被称为 K2， 其中包括一些真正奇怪的行星和行星系统。在一个名为 EBIC2495-59552 的系统中，两颗迷你海王星被锁定在一个引力舞蹈中，内行星每运行2圈，外行星就运行5圈。在另一个被称为 EBIC2493-12291 的系统中，两颗比土星稍小的行星正围绕着它们的主星运行，它们的大气层则是永久性的地狱。研究人员表示，有了像这样一个大型的统一生成的目录，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群体研究，以了解不同种类的行星和行星系统有多普遍。 其实关于宇宙呢，我们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少，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更多啊已经发射到宇宙当中的探测器，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开普勒呀，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哈勃望远镜啊，这些呢已经是纷纷退役了。那么下一批的探测器呢，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到港，比如呢在传闻中将会在今年的12月底所发射的韦伯望远镜啊，据说呢大概会在这个星期发射，但是能不能发射呢也不好说，希望能够发射成功。只有这些继任者到港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呢在前任的这些探测器的基础之上啊做出更多的了解。其实呢这些探测器呢也给我们了解宇宙深处有着更多的信息，而且这些观测的数据呢也是不断在丰富我们有关宇宙有关天文学知识的宝库。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刚才提到的172位新的候选者，那么这些候选者呢也是科学家们所从观测数据当中啊选出来的。那么这些候选者呢也会给我们带来有关宇宙深处什么样的奥秘呢？其实接下来啊想必随着相关数据的不断的披露以及研究的深入，有关行星和行星之间运行的模式，包括宇宙学的一些基础知识，想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新。好了，最后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则非常有趣的应用，我觉得这个应用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有关氢能源，其实大家都认可它是未来呢新能源的重要的发展方式，但是氢能源呢一直受阻啊，主要受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氢气的生产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原因呢是氢气的存储风险比较大。这两个问题呢科学家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接下来呢我提到的这项研究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近日，一项俄勒冈州立大学对催化剂设计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的催化剂可以用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来清洁地生产氢气。氢气生产对我们生活非常重要，通过电化学催化过程分裂水来生产氢气，比从天然气中获取氢气的传统方法更清洁，更可持续。但是这种更环保技术的成本一直是市场上一个障碍。研究人员研究了反应中催化剂的重组，然后在原子尺度上操纵其表面结构和组成，以实现生产氢气的高效催化过程。他们发现一种基于无定型氢氧化铱的催化剂活效率是其原始过氧化物结构的150倍，比常见商业催化剂氧化铱要好接近3个数量级，以帮助以每公斤2美元的价格生产氢气，最终达到每公斤1美元，并且污染程度更低，将有助于实现美国到2030年零排放的目标。 每公斤1美元，这个价格呢，我不太清楚啊。要是从怎么说呢？要是从整个市面上的价格来说，到底能够算是有多便宜，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到了便宜的极限？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们来把它和现在的油价相去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氢的价格好像跟油价比起来也并没有贵多少嘛。而且氢气的能量的密度呢，是要远远高于我们在市面上所使用的汽油啊或者柴油啊。未来氢能源的世界是不是会快速的以倒数的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其实呢，我们看到身边现在大家使用啊电动车，尤其到了冬天，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动力的电动车呢，经常会出现续航衰减的问题。前两天呢，我看到有个报道啊，在内蒙古的某一个城市，大家呢在冰天雪地当中啊拉去了很多电动车进行测试，后来发现呢品质最好的 质量最好的也是仅仅能够达到它宣称的续航里程的一半，那么很多的车辆呢可能也仅仅只有续航里程的三成多，不到四成。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其实锂离子电池啊，面对严寒的时候，它的性能会产生大幅度的衰减，而这个衰减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科学上从工程上依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呢，有专家提出我们可以使用的固态电池来取代现在的液态锂离子电池，但是固态电池的发展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媒体呢，包括业界也指出啊，固态电池的正式的大范围的商用可能会在2030年。那短时间内呢，可能液态的锂离子电池也会成为呢目前市场当中所使用的最多形式的动力电池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氢能源也会快速的发展，而且实际上现在氢能源的燃料电池，包括整个的驱动的这个形式啊，已经很成熟了。在10多年前呢，一些德国的著名汽车厂商就已经开始来使用氢能源汽车，包括做出了原型车，包括做出了量产车。但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存储的安全问题，第二个就是氢气的成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在以上时间听到的这个新闻呢，已经说到啊，氢气的成本，生产的成本呢，已经可以降到每公斤1美元了。那未来呢？未来的话，成本有没有可能更低？那么相关的存储技术解决以后，是不是我们在路面上所看到的氢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呢？我真觉得这事儿没准进入是倒计时了。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先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是这两天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出血热啊，跟这个病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病究竟它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治疗方法怎么样，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有多大，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在当下的这个热点进行的过程中给各位一个解答，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人类对于疾病的恐惧呢，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而有些疾病的名字说起来就更加吓人，比如出血热。近日，陕西西安各大医院相继接诊多例出血热患者，随后有关出血热的话题在社交媒体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心。正所谓疾病高发胜热搜，名字吓人引担忧，出血热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传染源头和传播渠道是什么，它的发病原因又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吓人疾病上热搜。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一种流行性的疾病有关系，它的名字呢叫做流行性出血热。在2021年入冬以来啊，陕西省西安市的各大医院最近已经相继接诊了多例的出血热患者。由于呢，流行性出血热早期症状和普通流感有点相似呢，所以不少的患者会误认为这是普通的感冒。那么当流行性出血热的病情和病例相继出现之后呢，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谣言，比如吃草莓会传播流行性出血热。那究竟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吃草莓到底会不会传染这种疾病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邹医生您好。 邓老师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直奔主题。这两天呢，大家非常关心在西安出现的出血热的病例，那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首先，流行性出血热或者我们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它不是细菌也不是其他的，它是病毒。第二个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我们与这个啮齿类动物，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家鼠或野鼠的一个接触。 然后包括有呼吸道、消化道这样一种方式造成的人体的感染。 嗯， 流行性出血热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早在900多年前就有文献的一个记录，就可以追溯这个疾病。 嗯， 它是一种自然异源性疾病，就是在自然界存在，人由于和自然的接触而获得感染的这样一个疾病。 嗯， 它的疾病的发病呢是与老鼠的活动高峰相一致的，一般来说是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春夏初，第二个是秋冬初。所以现在呢，陕西爆发的这个时间段是符合这个疾病的正常自然流程的，就是它符合它的流行病学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呢，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网上查呀，觉得流行性出血热有好多的感染方式。实际上它一个最主要的感染方式是你在接触的过程中，比如说你在农忙的过程中，在收割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打扫自己的就是这个密封很久的庭院的过程中，由于老鼠这种自然环境，你的皮肤破损，老鼠的分泌物与皮肤破损的地方接触，造成的一个感染，这是一种比较主要的感染方式。那么第二个主要方式呢，主要是气溶胶的呼吸道传播。比如我就遇到过，就是我们有一些员外的人员，然后去大仓库，好久都没有人接触过的大仓库，他们要整理啊，要是这个整修啊，结果这种气溶胶感染，不明原因的发热，最后发现其实就是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出血热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然后呢，这个病毒它就是在我们国家呢，它是以肾综合征为主，所以我们又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它在北美、南美呢，是以心肺功能为主。目前呢，只有北美、南美的某一个叫安第斯的基因型可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除此以外，我们国家在流行的流行性出血热或我们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的这些基因型里面，绝对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的风险，都是来自于和啮齿动物和自然界这样一个接触而造成的。那么说到消化道传播呢，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老鼠大家知道它是游动性的，就是它哪哪都窜。 对， 那么它的分泌物、它的尿液呀、它的唾液、它的粪便就会沾染到我们的食物上面。所以呢，是有研究表明，比如说我们的米饭、馒头沾染上之后，那么携带一定量的病毒就会通过消化道感染人。但为什么我这里提到是米饭、馒头？大家要有一点啊，就是米饭、馒头你吃之前，如果不经过加热，你不会拿水冲洗，对不对？ 对。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你加热了，高温是37度以上的高温是可以杀死这些病毒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聊到这儿了，也就说到这儿，就有一些问题就提出来，草莓，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我一想到草莓它有沾染的风险，但是吃草莓之前你是一定要这样流动水再重新冲洗一遍的，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搁了一天了，搁12小时、24小时，或者家里明明有老鼠，你又觉得它有沾染的风险，您还就直接吃，那这个实际上都不是说你要不要预防流行性出血热，而是说你对所有的这个食品安全你就没有一个意识。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洗一下，其实就能把上面的病毒洗掉，咱们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对，流动水冲洗之后，这些病毒自然就会被带走了。我们长期搁在屋里边那些食品，你经过加热、高温消毒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包括我们刚才说皮肤破损的时候，你用酒精碘伏消毒也会把病毒杀死的啊。 那我们再说一下，什么样的人他会成为呢这种病毒的易感人群呢？ 一般来说是青壮年，因为像我们说农耕、农忙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然后呢去工作的频率是最高的，所以它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人群。 那如果发病了以后，在这个人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呢，感染后2到3周是疾病，也就是潜伏期，大概就是2到3周的时间。感染之后2到3周，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有的体温可以到39到40，但是它主要呢不是呼吸道症状，它会出现头疼、眼眶疼和腰疼三疼。还有三红，就是眼、 一个是眼，一个是面部，还有上胸壁的皮肤，它是毛细血管一个充血的表现，所以三红。 嗯， 有三红三疼不明原因的发热，然后再回顾，它可能是在农忙时间，或者说它周围有频繁的老鼠出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怀疑流行性出血热的风险。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查血常规，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病毒性的，所以它可能白细胞是正常或偏低的，然后呢淋巴比例是偏高的，或者会出现异型淋巴细胞，这都是提示病毒感染。而且为什么叫肾综合征出血热，就是这个患者会非常快的出现我们跟肾功能有关的尿素氮肌酐的水平增高，有的时候我见过那个肌酐可以达到上千啊，需要紧急的进行透析。 嗯， 那么从这个诊断上来说呢，目前可以开展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抗体检测，就是一个早期的 IgM 抗体，或者说是一个 IgG 抗体，它有一个双份血清的四倍低度增高，另外还可以通过检测抗原、检测基因来进行确诊。 嗯， 诊断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大概就是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它就是一个隐性感染，所以你大部分查出来，比如说这个地区今年流行了，就像陕西西安你流行了流行性出血热，但你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普查一些没有症状的人，他的抗体也会是阳性，所以叫做隐性感染，就是他是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就是感染。那么还有一部分，就少部分病人会发展成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以发病为主的，他可能经过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甚至进 ICU，然后大概经过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正常，而在这个急性肾功能损伤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有可能致死的，它是有死亡率的，但是这个死亡率呢并不高。 嗯 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那就是针对这种疾病咱们现在其实是有比较完整的一套方法来进行应对的。 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病实际上在我工作的20多年，你 ICU 也好，传染科也好，感染科也好，是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诊治手段，而且流行性出血热是有疫苗的。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防护起来是非常可以说有效和到位的。比如说一般会建议去野外工作的，或者是这个地区会有这样的疾病发生的，都可以提前接种疫苗。像高发地区16岁到60岁的人群，我们都是可以鼓励他或者是集中的来接种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疫苗来进行预防的。 嗯，您刚才讲到高发地区，我在您的语言中也反复听到了农忙的人可能会成为那易感人群。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就会离这种疾病远一点呢？ 我们拿北京举例子吧，实际上北京是有的，但是属于散发。 嗯， 那么呢北京的海淀、大兴、朝阳都有过散发病例。那么这个分析原因呢，实际上一个是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一定要加强，它主要在城乡交界和农村乡镇地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北京在一段时间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拆迁。 哦， 这个拆迁就会对自然环境中的鼠类的它的活动有一个刺激。 嗯， 那么所以呢，像朝阳在2017年报道的病例是与这个就是拆迁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嗯 啊，所以城市中呢，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这样的风险。 嗯， 我们国家大概目前除了青藏和新疆之外， 嗯， 每个省都有散发病例的报道，包括我们的辽宁、吉林，现在的陕西西安，包括我们的这个浙江宁波，这些地方都是有文献报道的，包括北京地区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反过来说，就是流行性出血热对我们国家的疾病防控中，一它是纳入了我们的乙类传染病的风险报告。 嗯， 第二呢，就是流行性出血热它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在我国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从疾控、从临床、从防控，它是成系统的，就已经有非常完备系统的监测、诊疗，包括疫苗接种。 嗯， 所以我们对它呢不用恐慌。只是因为呢，现在我们在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第一时间呢会 很在意新冠的发热的这些情况， 嗯， 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严肃的，或者说我们需要就是预警的，就是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基层医生要有鉴别诊断意识，尤其是与新冠共存的这些传染性疾病。 哎，您稍等一下，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好的，好的。 就是您说一定要提升大家的这个鉴别的意识，可是现在我们去医院的话，但凡是发热，就会立刻让你去发热门诊进行检查。在我们平常人的意识中，觉得好像是对于传染病的拦截能力会更高了呀。包括你发烧的话，肯定会对这个人进行更加全面的检查。但是我在您的意思当中，好像听到的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是这样吗？ 不能说它是适得其反，因为毕竟新冠是我们国家目前首要需要关注的这个传染病。但是呢，为什么要提高鉴别诊断的意识呢？ 嗯， 就是在新冠筛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监测它的生化， 嗯，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完成出血热抗体的检测，包括如果我们像我们曾经讲过的输入性的疟疾， 嗯，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能够在发热筛查新冠核酸的过程中还能做疟疾的快速抗原检测， 哦， 等等，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在北京，我们在做新冠的过程中，现在也是甲乙流的高发期， 嗯， 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做甲乙流的抗体检测， 嗯。 您明白的意思，它就是在你新冠的过程中，你还要丰富你早期的实验室的鉴别诊断能力。 嗯， 这样的话，筛查完新冠之后，我其他的传染性疾病是还是不是，我也有一个及时的判断，我不会耽误，我都不会耽误。这才是我们真正在目前新冠的常态化的工作过程中，如何把其他的传染病依然不能放松。不是等了它爆发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群体性的了，我们再提高警示。那么就说我们要同步进行，同步宣传，尤其是在一些你预计它应该是高发时间段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这些工作。 就现在呢，我们在全民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但凡是发现有发热的人呢，我们第一时间要对他进行的新冠的排查。但您的意思是，除了要排查新冠之外，还要再加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排查，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甲乙流，还有今天提到的流行性出血热。那如果说把这么多的传染病都加进去的话，那一个发热病人是不是得要接受很多很多种的检查呢？ 不啊，它有它的地区性啊。比如刚才我们讲了，你这个陕西西安在这个时间段，它就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发病的风险，对吧？那么我们就要加强这个时间段这个情况。那么北京如果它现在不是，就是在北京或者在北方地区，甲乙流不是它的高发时间段，我们就可以不做这个抗体检测，我们就是以新冠为主。 因地制宜。 所以这个是有它的， 按照不同的季节， 因时制宜。对对对，没错。 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的主要的名字叫做流行性出血热。那么我在网上搜索出血热的时候呢，也弹出了另外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呢听起来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它的名字叫做埃博拉出血热。据我了解呢，这种疾病它的致死率包括致死的时间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快。我们今天讲到的流行性出血热和刚才提到的埃博拉出血热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单从名字上讲，那么它都会有出血，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你是黏膜出血还是内脏大出血的风险，尤其是埃博拉出血热，主要是内脏大出血的风险。第二，它有热，那么说明它们都是以发热为主。但是这两个病，一，它的地域完全不同，埃博拉出血热只集中在非洲有限的地区之间，在中国绝对没有。也就是说，埃博拉出血热如果出现在中国，一定是在非洲有爆发。第二，它是输入性的疾病。第三，它一定会在我们的机场就第一时间进行拦截，而把相应的可能有这样风险的患者去把它送到传染病医院，绝不会进入就是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流通环节啊。 另外的话呢，埃博拉出血热属于四级传染病，它应该叫四级病毒，就是它的这个病毒的传播毒力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它所有的检测都要在特定的这个实验室里进行，不是我们常规医院可以开展的。 嗯，而且再和您分享一个消息，前两天呢，我也看到了刚果金政府对外宣布，那么在西非呢所流行的，第18次埃博拉出血热的疫情呢宣告是结束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在非洲的那一波的疫情已经结束了，更不用谈它是不是再会有可能传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了。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对于像这种叫做毒力非常强、致死率非常高的这种传染性疾病，一般来说它有局限性的地理，也就是它是一个局域化的一种感染。 那今天一开始呢，您提到说在900年前就已经呢有相关的文献记录出血热的出现，那么现在呢咱们的科学技术啊，包括医药卫生的管理的体系呢也如此先进了，我们有可能在未来杜绝出血热的出现吗？ 因为我们最开始也讲到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属于自然溢源性疾病。那什么叫自然溢源性疾病？其特点就是它本身这个疾病是在自然界，它的就是传播的这些动物呢，主要就是啮齿类动物，实际上就是在自然界的鼠类之中是有这样的疾病的一个自然存在的。那么只要你有老鼠有这样它的自然环境，人是为什么会得，是因为你进入老鼠的这个环境，那么老鼠身上的一些病传染给人，所以叫做自然溢源性疾病。那么如果自然界老鼠不能被完全消除啊，那这个疾病就会共存啊，就会与自然共存。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这种与它既共存又关注，只要你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那么我想就不会出现更多的对人类的损伤和风险。 那如果说要控制这种疾病的未来的传播，其实第一件事情是要灭鼠，包括在人类居住的环境当中呢，尽可能的将老鼠清除出去。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么最后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之前，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用的知识点，比如说遇到这种疾病我们该如何来去判断，以及呢在生活中如何来让自己远离可能会出现传播的这些源头。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呢是这个环境的消杀，主要是针对老鼠，不管是家鼠还是野鼠，这个环境消杀。第二个呢，野外工作、秋收工作，包括你要，比如说在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的高发季是一个秋收季嘛，对吧？秋季和冬初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些旅游的人群愿意看看这个收麦子啊，愿意看看农村的这个就丰收景象。那么一，你的皮肤黏膜不要有破损，避免这个，对吧？避免这叫接触传播。第二呢，就是你的要做一下口罩的防护，避免呼吸道传播。第三个呢，吃东西的时候呢，一个要勤洗着点儿，就流动水冲洗之外，你还要勤洗。您别说搁了很长时间，您还吃而没有再给它进行处理，没有再进行加热，这些都是要避免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患者去过这些地方，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又排除了新冠，同时你出现了我刚才说的三疼，眼疼、头疼、腰疼，然后呢出现了三红、面红、眼结膜红和上胸部的皮肤黏膜的这种充血性的红，那么三疼三红发热，还有就是有可能患者说我能扛我没事儿，那你查生化的时候肾功能出现了一个损伤，非常快的损伤，那你就要怀疑流行出血热然后就要去这个及时的就诊和医生进行沟通，然后呢及时的进行抗原或者抗体的检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记住你的潜伏期，一般是接触这种时候是2周左右的时间， 啊，这也很重要。你说我刚吃完了，马上拉肚子就发烧，你说我是不是流行出血热？这可能是跟肠道病毒有关，不一定是流行出血热。所以大家要还有一个潜伏期的问题，把几点综合起来看待。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述了有关流行性出血热的相关话题。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再次感谢邹医生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再见。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以及呢，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哎呦，我是真假排行第二的真好心啊，好难受啊！ 二姐，你今天这气色不对呀，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看中的衣服又买不到了？还是没有抢到打折的护肤品？ 不，这件事情吧，有点难以启齿。 我知道了，你表白被拒绝了。 谁敢拒绝老娘的表白？ 不敢。可是你到底是怎么了嘛？ 我便秘了。 你说啥啊？大点声！ 真的好骗，你故意的吧你？ 哎呦！你别拧我呀，二姐，别生气，你听我说嘛。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要正视它啊，不能逃避。 还逃避？我哪儿逃避了？我蹲厕所都快蹲出8块腹肌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它。 什么科学的方法？ 二姐，这罐蜂蜜你拿着，每天泡蜂蜜水喝，喝上几杯你就不难受了啊，便秘呢也就好了。 这么神奇？ 是啊，你看蜂蜜的质地有润滑的作用，自然呢也可以润肠通便。哎，要不你现在试试，没准啊感觉就来了。 啊，好。 二姐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那你一定是喝的不够多。 你还真让我拿蜂蜜当水喝啊？你不怕齁死我？ 二姐呀，解决问题比较重要。来，干了这罐蜂蜜。 哎，你俩干嘛呢？我可是第一次见有人喝蜂蜜还一口闷呢。 哎呀，大哥。哎，二姐，没事儿，就告诉咱大哥真知道吧。从今天起啊，正视自己，抬头挺胸，重新做人。 你才重新做人呢。大哥，豪偏跟我说喝蜂蜜能润肠，但是我喝了也没啥反应啊，是不是应该多喝点儿？ 喝蜂蜜能够润肠，其实是因为蜂蜜中啊含有大量的果糖，而人体呢对果糖的吸收比较慢，如果大量饮用蜂蜜会让肠内的水分增多，肠子呢就会变得湿润起来，自然会让排泄通畅。同时因为果糖吸收不完全，部分果糖能转化成有机酸，刺激肠道，加速肠的蠕动，所以只要大量进食任何高果糖食物，不只是蜂蜜，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如果你是果糖不耐受的体质，效果会更好。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一杯蜂蜜的通便效果和一杯糖水的效果是差不多的，这糖水呢还便宜 啊。那我就去喝糖水。等等，那摄入过多的糖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 当然啦，不仅影响健康啊，还会影响你的皮肤和身材。 等等，我不喝了。 哎，那我二姐的问题总得解决呀。 其实啊，要解决你二姐这个毛病，调整生活方式更重要。多喝水，多吃蔬菜，多运动，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很快就好了。 也是，这几天我确实一直在吃大鱼大肉，几乎都没怎么吃蔬菜。 你看吧，我就知道。记住了，你是杂食动物，又不是肉食动物。 母老虎还不是肉食动物？ 真好骗！ 二姐，我错了。 看见到处。

经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